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骤雨同狂风，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5:20或者之前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9、64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5、77和78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2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5点，跌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61.3，跌6.5；腾讯控股483.2，跌12.8；美团269蚊，跌8.4；恒生中国企业89.9，跌1.34；盈富基金25.6，跌3.4；中国平安56.75，跌3.1；药明生物108.4，跌3.7；港交所462.2，跌9蚊；信宇光学科技193.2，跌8.4；安达体育122.9，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584，瑞士法郎8.387，澳元5.731，加元6.243，新西兰元5.416，欧元8.996。每百日元对港元6.8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1。地经平均指数报28230点，跌267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15美元，卖出1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而家暂时港铁仲系维持紧繁忙时间的班次嘅。咁啊，路面方面咧，有啲意外同埋啲突发事故，有啲封路噶。咁啊，港岛铜锣湾嘅唐街就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而家铜锣湾唐街咧系全线封闭，不能够通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唐街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啊，全线封闭噶。新界天水围嘅红天路支路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咁啊现时咧，红天路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仍然系封闭，不能够通车。元朗公路嘅车辆都唔可以转去红天路支路噶啦。隧道方面咧，好多嘅隧道都系相当之繁忙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过晒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塞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咁啊，净系过海多车啫。而家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学园街。 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的龍尾好長啊，塞到去公主道天橋。龍翔道的龍尾就排到去觀塘道九龍灣。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呢，九龍入口龍尾去到九龍灣，其實過曬消防局了，差不多去到觀塘碼頭咁遠。將軍澳隧道而家去將軍澳方向呢，龍尾都排到九龍灣啊。九龍方面呢，就最塞車的地方都是觀塘嗰邊啊，尤其是係觀塘繞道啦，來往方向近住九龍灣一路去到觀塘碼頭段，來往方向都係車多，行車緩慢。而觀塘道西行去龍翔道方向呢，龍尾排到牛頭角港鐵站附近。咁仲要提下大家呢，因為沙田市中心相當之多車，較早前呢，尖山隧道同埋城門隧道去呢一個沙田市中心方向呢，曾經有間歇性封閉嘅措施㗎。尖山隧道嘅間封措施取消咗，但城門隧道去呢個沙田市中心仍然要實施間歇性封閉嘅措施。咁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時間係下晝嘅6:01，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19。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豪。 各位听众啊，你而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嚟噶。而家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咧，有我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冯德雄你好， 大家好。 嗱，咁就由於啦，即係天文台咧早前已經講咗咧，就係話會喺下晝嘅5:20或者之前咧，就發出8號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啊！咁所以咧，香港電台咧而家就會有4台聯播嘅安排啦，咁就陪住大家咧就度過打風嘅時間啦。咁而家為大家播放嘅節目咧就係《自由風，自由風》啊！ 咁啊，全城靜待4日以嚟嘅香港嘅第二個8號風球，咁相信唔少嘅朋友咧，而家都係即係趕住翻屋企嘅路上啦。咁啊，大家最緊要注意安全。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再發生嚴重嘅意外啊！ 系嗱，自由风，自由风咧都同大家介绍下啦。本身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啦，咁系一个时事节目嚟嘅。我哋稍后咧都会同大家咧讲一啲嘅时事话题噶。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咧，都可以打电话咧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啊，稍后再倾啦。咁呢个时候咧都有好多同咧就系一啲天气状况嘅交通消息啊有关嘅信息，想同大家讲翻噶。咁因为咧就受住热带气旋嘅影响咧，咁啊一啲嘅公共运输服务咧都会有啲调动嘅，包括港铁服务啦吓，铁路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嘅班次咧，正系逐步加密，去到应付咧乘客嘅增加嘅乘客量啊。咁由于车站咧会实施客流管理措施啦，咁所以乘客都请大家预留翻额外嘅乘车时间。咁而另外咧就系渡轮方面啦，部分嘅渡轮服务咧系会提早结束，甚至咧已经暂停咗噶啦。咁请大家留意。咁而另外咧就运输署亦都话咧有啲嘅路段咧系比较繁忙啊，而家咁就系讲紧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咁驾驶人士行经上述嘅路段咧，就敬请忍让同埋小心驾驶啦。另外咧就系听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咧，都可能会知道咧就系而家有一个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的时段啦，咁我哋呢度咧都同大家报告一下咧，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啦，咁就系警报沙堤以南以及系海南岛东南沿岸吹飓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咧就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埋北部湾以南咧就吹烈风。天气概况喺下昼四点咧，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咧就集结喺北纬18.8度、东经116.9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咧就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而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是怎样呢？香港邻近的海域就是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9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间中11级，渐转吹东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是9至10级，间中11级，稍后转吹东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稍后转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后转极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西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旋风达12级，稍后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极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稍后达到9级，稍后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10至11级，稍后达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8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3级，西沙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是16公里噶。咁啊，呢个以上嘅就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啦，冯德雄。咁啊，距离都即系就嚟天文台本身预计吓发出呢个 嗰个时间咧， 8号热带气旋警告好近啦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个天气状况啦吓。 咁啊，头先都听到即系外边嘅交通啊，系比较繁忙一啲，特别系观塘一带咧，咁都系即系希望大家真系要小心注意安全啦，即系静心一啲，咁啊有秩序咁样安全翻翻屋企，就唔好发生有任何嘅事故啦。 系啊，咁啊都四日以嚟啦，相信都会系第二个嘅八号风球啦吓。咁啊，上次咧就有嗰个嘅热带气旋狮子山咧，都引嚟好多嘅一啲讨论啦。对于天文台嘅啲预报工作啊，咁今次咧咁啊比较早啲嘅时间咧，就去到预告吓，会喺今日下昼嘅呢个时间咧，去到发出八号嘅信号啦。咁啊，大家咧都可能会即系 提早啲有啲嘅防范啦。 咁啊，应该大家都会有充分嘅心理准备咧。其实即系唔单止系今日，我谂经过咗狮子山之后咧，咁其实见到过去两日啊，琴日都见到好多人都已经系准一不断喺度问，诶，听日会唔会挂八号啊？几点钟会挂八号啊？咁甚至见到好多街坊咧都去超级市场啊，去街市啊入定货噶啦。咁我谂今次。嗰、那個大家對呢個風暴嘅準備咧，應該係相當之充分嘅啦。 好啦，翻翻嚟咧，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啦。咁啊，有我陸宇光同埋馮德雄喺度啦。咁啊，嚟緊都會講一啲嘅時事話題嘅。咁不如都先講一講咧，就係呢個啦，就係施政報告咧，上個禮拜發表啦。咁都講到明咧，會喺下一個嘅立法年度咧，就修例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咁。咁啊，呢個隨後啦劳工及福利局咧，亦都系就住咧就系优化版嘅一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嘅资助方案咧，就系公布咗出嚟吓。好啦，大家对于呢个嘅话题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之前咧就系因为其实呢个嘅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方案咧，已经系早喺2018年推出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就系好多嘅讨论啦，商界好多嘅质疑啦，咁就未有落实。咁啊而家推出呢个优化版，又会唔会好？啲咧吓，电话1872311。好啦，咁啊，天文台都正式宣布啦，就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喺下昼嘅5:2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系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请喺烈风吹袭之前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啊！吓，冯德雄。 系啊，咁啊，呢场风都系大家预计当中，咁啊，希望唔好造成太多嘅破坏啦。咁啊，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住天文台嘅最新风暴消息。 系嗱，讲翻而家呢个嘅政府提出一个新嘅取消强积金对冲嘅资助方案，咁系点样嘅咧？咁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方案先。咁首先咧就系佢将咧就系雇主要俾嘅遣散费或者系长期服务金就分为咧。就係、是、頭50萬嘅個案，同埋超過50萬嘅個案嚇。嗱、頭50萬嘅個案咧，如果係呢個嘅取消強積金對沖嘅立法咧，係落實咗之後，頭1至3年嚇，咁、僱主咧要承擔嘅咧係50%，仲有咧一個上限就係3000蚊。咁即係話咧 係俾最多每一個僱員。嘅長期服務金或者係呢一個遣散費，最多係俾3000蚊，係咪？僱主 啦嚇。咁而隨後咧就係講緊第4至6年啦嚇。咁啊，僱主都要承擔一定嘅比例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嘅上限，就係講緊僱主只係需要俾咧就係25000蚊，就係實施之後4至6年嘅情況。而實施之後7至9年嘅情況咧。咁啊，繼續咧係僱主嗰個承擔嘅百分比咧係上升嘅，不過都仍然有個封頂嚇，就係5萬蚊。咁隨後咧就冇呢個嘅封頂啦，之後咧亦都係僱主要承擔嘅份額咧就越嚟越高，即係話咧僱主承擔嘅份額以外咧。都是由政府咧去到资助翻嘅。咁而家个情况就是雇主在呢个嘅强积金取消对冲之后咧，头嗰9年咧，所佢承担嘅金额咧都是有限嘅。剩余咧就系即政府所资助，之后咧雇主要承担嘅就越嚟越多，换言之，政府承担嘅就越嚟越少。 即系简单咁讲，呢一个嘅新嘅所谓优化方案咧，其实即系最主要系体现于政府落水落多咗好多啦，即系政府嘅承担大大增加咗。如果同原来方案比较咧，特别系头嗰3年咧，那个分别系好大嘅。譬如你一个假设一个有10萬蚊嘅长期服务金嘅。職員嘅僱員嚟講啦，咁如果喺嘅舊嘅方案咧，頭嗰3年咧，僱主係要俾50%嘅，即係話要俾50000蚊。其餘嗰50000蚊咧就係要政府可以承擔。但呢個新嘅方案咧，就是、雖然呢個僱主名義上係要負擔一半，但係因為以小者為準啊嘛，以較少嘅為準，咁政府俾咗個封頂價係3000蚊，咁即係話咧，其實就只要你喺50萬蚊以內嘅。遣散費或者係長期服務金咧，其實僱主只要承擔嘅咧就係3000蚊。咁可以大家睇到一個以10萬蚊為例，一個僱員咁、那個僱主嘅承擔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嘅。咁當然呢個新嘅方案一出，咁似乎睇落咧就勞資雙方都收貨嘅。咁啊，打工仔就當然希望係盡快實施啦。畢竟係已經對沖咗20年啦，係嘛？即係由20幾年啦，由呢、這個 強積金開始實施開始。不過咧，就有一條數就啱都要請教一下啲專家先得，因為政府就話呢一個睇落，政府係加咗咁多承擔嘅一個方案咧，實際政府嘅整體財政承擔咧，只係多咗三億啫，就係由329億變咗332億。咁條數係點計咧？咁就政府似乎又冇詳細講點解只係加得三億咁少。咁陣間都可以請教下啲專家嘅。 但即係話咧，係根據政府而家呢條數咧，咁喺政府嘅財政承擔唔係增加好多嘅情況之下咧，就讓到咧喺呢個嘅對沖取消生效之後，頭嗰九年咧，一啲中小微企咧，佢哋嘅僱主如果係要俾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嘅話咧，僱主所以承擔嘅咧就比較少一啲啦，比以往少啲，大幅減少下。咁啊，各位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吓。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啲嘅劳工界人士同我哋倾啦。咁啊，电话旁边就有劳雇会嘅劳方委员谭金莲喺度啊。谭金莲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 劳工界点样睇今次优化咗嘅取消对冲资助？ 收 房 运啊，睇啦，系咪啊？ 其实呢优化嘅方案咧喺理解上面咧，系易啲明嘅。因为呢佢唔使话计两层嘅资助啦，系一笔过咁样计。咁而且呢对一啲中小企嚟讲呢系已经即系50万以下嗰个个案嘅话呢又有封顶，有个实数封顶。咁雇员同埋雇主呢系易啲去雇主易啲去理解啦，雇员呢亦都系即系因为雇主易理解嘛，去计数啊埋数就清楚快捷，咁呢就快啲攞钱啦。我哋期望个效果就会系第一就唔影响我哋雇员本身嗰、那个即系攞返嘅钱先啦，第二就个大家都明白掌握清楚啲，咁就会快啲攞钱嘅。 嗯，咁其實即係以往一段時間啦，即係成個嘅取消對沖嘅一啲安排、有啲構思咧，其實2018年已經係政府提出過噶啦。咁但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未傾得掂數啦。其實最大嘅阻力係咪頭先即係講話舊方案係好難計數嘅關係，所以就一直傾唔埋咧？ 是啊，冇错，因为旧嗰个方案呢要计完第一层资助，然后又要睇下嗰个雇主嘅专项户口嘅公款俾唔俾得晒啦，然后呢再计第二层嘅资助。咁然后呢嗰啲雇主就会话咁嗰、那个户口嘅公款呢其实係可能要按佢本身招聘嗰个人嗰、那个薪金去计㗎嘛，咁佢每年招聘嗰啲人嘅薪金可能新入职啊或者旧人啊嗰、那个薪金待遇又唔同，咁呢咁年年条数呢就佢都基本上成日都会有变动嘅。咁佢就好难遇到底我专项户口供得足嘅话够唔够俾啦，供唔足嘅话呢又有欠款，又多一个问题呢要去处理。咁佢係冇一个实数可以遇到落个成本度。咁呢个就係我哋了解到返嚟，其实呢喺中小企嗰度实际操作起上嚟呢有啲咩困难。咁对雇员嚟讲都係会有争拗嘅，因为呢个雇主会佢会话啦，其实我处理緊笔数里面有一啲关于专项户口嘅钱，咁有啲公款呢要搞清楚到底係我欠工啦，唔够啊，第一层、第二层，系啊，佢可能咧会个雇主会有情况，可能系个雇主俾住一笔你先啦，但系未唔知俾得晒未噶噃。咁、如果话个雇员话其实我计咗条数咧仲争啲，咁但系咧嗰系咪嗰个数咧？咁、那个雇主又我唔争你钱嘅，不过我要计一计啦咁样。咁呢啲就会有混淆咯。 所以 一个数系清楚，有个上限嘅话咧，咁你又冇得争我啦。大家条数总数又清楚啦，又冇又唔需要你嗰个专项户口有冇欠公款啊，或者有冇浮动咯。 明白，即 是 今次呢个新嘅方案就简单咁讲，就劳资双方都觉得系清晰啲啦，亦都系即系 效率高 啲啦，系咪？嗱，但系呢、這个取消呢个强积金同埋呢个长期服务金嘅对冲咧，劳工界已经争取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以往咧一直都有一个讲法咧，就话担心要取消对冲嘅时候咧，或者即将实施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解雇潮。而家呢个问题仲存唔存在嘅？ 其实嗰个划线嗰个方案呢而家嘅方案系用划线嘅，比如佢通过嘅时候会有一个生效日期。喺生效日期之前嘅款项呢仍然系对冲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多 雇主个忧虑都可以即系减去嘅，因为佢唔需要话突然之间要每个人嗰、那个追索期。追索期好长啊，咁佢又要每个人预好多钱去做一个对冲。咁所以呢而家呢个方案即使係划线头三年啦有3000蚊，咁可能有啲雇主喺唔理解嘅情况之下呢，不如即係炒咗人先啦咁样，咁以免增加自己嘅负担啦。但係其实呢就要考虑埋呢个划线。 嗯， 划线之前嗰啲系仍然咧系对冲嘅， 即系其实佢做一轮嘢就悭好少，因为之前嗰啲继续可以对冲啊嘛，系咪？ 冇错啦，咁如果考虑埋呢个划线嘅话咧，其实就系局长喺网志所讲嘅嘢，反而喺嗰一刻通过咗法例走去炒人嘅话咧，其实一方面就系炒咗啲有经验嘅雇员啦，两方面咧就系佢再重聘翻啲新嘅雇员，佢所有嘢都系已经开始系唔可以对冲啦，其实系由头计嘅啲嘢咁样咯。 阿谭金莲啊，由于我哋就嚟要听1至5:30嘅新闻报道啊，咁我哋新闻报道之后再同你倾翻好唔好啊？ 好。 多谢你吓，系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大家如果对于政府提出一个取消强积金对冲优化版嘅资助计划，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下午5: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喺下午5:2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在烈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每小时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1，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5:20改发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圆规会在明天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在明天日出之前维持。澳门的3号风球和蓝色风暴潮警告现正生效，气象局说会在今晚8点至11点考虑改发8号风球。气象局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圆规今明两日将会继续增强，并横过南海北部，明日凌晨至明早最接近澳门，在澳门以南大约4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大致吹向海南岛。气象局又说受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影响，预料今晚9点至明日凌晨3点，澳门内港一带有机会出现水浸，水浸高度0.5米以下。西环清晨发生谋杀案，一名的士司机怀疑被人以利器吉向颈部死亡，警方正系通缉一名男子，形容疑凶犯案过程非常暴力，正系调查行凶动机，包括系唔系有精神病或者凶残暴力倾向。警方稍后会发放疑凶嘅相。警方清晨大约5点接报，有市民话喺东边街近皇后大道西发现一名的士司机颈部流血呼救，之后倒地昏迷，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右边颈部近大动脉位置有大约7厘米被利器割伤嘅伤痕，深大约1至2厘米。警方话疑凶犯案之后喺一个公厕弃置部分嘅证物，包括外衣同毛巾。警方又喺一座大厦嘅天台发现一个背囊，里面有染血口罩、125厘米长嘅菜刀，相信同案件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会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他说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说中国正是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将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和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他又说中国将会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和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下午5:20发出，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下午5:00，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在北纬18.8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都影响广东东部。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天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到明日日出之前维持，市民明早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9、64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5、77和78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明日渐转东至东北风，明晚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朝早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讲到咧，铜锣湾唐街嗰度咧，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现时唐街咧系全线封闭，不能够通车噶。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啊，唐街全线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天水围嘅红天路支路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所以影响到咧去元朗公路啦、屯门方向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元朗公路嘅车辆都唔可以转去红天路嘅支路噶。隧道方面咧，尖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方向非常多车，龙尾啊塞翻出去呢个长沙环嗰边，咁因为多车嘅关系啦，而家尖山隧道啦，同埋城门隧道去沙田市中心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磡海底隧道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马会湾位嘅。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路过海几好，冇乜车龙。东九龙走廊净系尖沙咀线繁忙少少，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公主道，龙翔道嘅龙尾喺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啊，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系相当之多车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九龙路面方面咧，都系观塘嗰边比较多车，尤其是系绕道啦，观塘绕道咁由九龙湾启祥道一路去到丽港城段咧，来往方向都系仍然车多，行车缓慢嘅。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慢车嘅龙尾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新界方面咧，咁啊呢个沙田市中心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交通繁忙啦。元朗公路嗰边咧，而家去屯门方向近住府地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咁啊揸紧车你咧要小心同忍让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喺继续节目之前咧，都有啲嘅宣布同呢个热带气旋有关嘅宣布咧，同大家讲一讲噶。分别咧就系康文署咧就呼吁市民就切勿去到佢旗下嘅康健泳滩，以免发生危险啦。仲有就系唔少嘅公共服务咧都因应8号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咧而系暂停噶。咁包括系卫生署嘅诊所系关闭啦，咁就系各个社区检测中心嘅检测服务咧，亦都系已经暂停，流动采样站咧亦都已经关闭啦。咁而咧就系社署辖下嘅一啲福利服务单位、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埋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等等呢啲嘅服务单位咧，都系已经停止开放嘅。咁而另外咧就系由于呢个八号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咧已经发出啦，民政事务总署咧会为有需要嘅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噶。咁啊，继续咧就系自由风节目啦。我哋讨论紧就系政府提出咗一个优化版嘅吓，即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底下嘅资助计划安排。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劳顾会嘅劳方委员谭金莲倾紧啊，请翻佢出嚟先。谭金莲你好， 系两位支持好。 你好，阿谭金莲啊，仲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咧。嗱，头先你就话即系而家嘅雇主喺呢个新法例生效之前裁员嗰个诱因已经系大大减少啦。但系会唔会即系有部分嘅同事咧？譬如佢系嘅人工比较高，喺譬如话喺未来五年之内，已经会到达嗰个退休嘅年岁噶啦。呢一啲嘅同事会唔会仍然嗰个被解雇嘅风险会比较高一啲咧？ 我哋见到咧就系喺疫情之下，其实都有唔少嘅工友咧，佢就系有个职位，但系就冇被炒啦，佢自己又冇辞职。咁其实咧社会上对一啲有经验嘅劳动人士，就算系个年纪稍长啊，佢都会系即系想挽留嘅。咁好多公司都尽量唔去唔炒咗人，然后或者走佬之后攞破欠，令到个工友就系冇咗个职位。 因为我哋系咁问咧，因为嗱佢实施咗新法例之后，头三年雇主个承担咪好少啊嘛。即系佢过咗第四五年之后，个承担就逐步增加。咁如果有一个同事系即系已经反正几年之内就要退休噶啦，咁会唔会俾人提早解雇嘅风险会存在咧？ 可能喺一啲那个技术冇咁高啦，或者系容易啲请人嘅行业，我哋都担心会有咁嘅情况，因为佢真系好容易就揾得翻人。咁同埋咧个替代性好高啊嘛，咁佢就会不如请个啦，就可以用到呢个上限3000蚊啦咁样。不过我哋头先讲话划线嗰个问题，雇主都要考虑嘅。咁可能佢嗰个上限已经累积到39万嘅雇员啦，可能佢个服务金长期服务金已经累积到39万上限啦。咁嗰啲就会反正都系累积唔到落去噶啦，咁佢就会有机会炒人咁样咯。但系炒咗之后，佢重新 都要承担个代价啦，咁另外一点仲想请教你，头先我哋都提过咧，政府今次 提出嗰盘数咧，就系呢个新嘅方案啦。虽然睇落政府嘅承担好似多咗好多咁样，但系嗰盘数咧，其实就比旧嘅方案咧系多咗3亿嘅啫，即系政府嘅 吓，从329亿加到332亿， 冇 错 啦，咁啊即系加咗3亿，咁啊数目就似乎唔系好多啦。其实你哋喺劳顾会或者政府向你哋 sell 呢个方案嘅时候，有冇解释到条盘数系点样嚟噶？即系点解加得3亿咁少嘅？ 系啊，我哋都有了解过嘅，呢个3亿咧就唔系来自个方案。优化是来自那个计算那个年份，因为那个通胀而去增加的。那这个方案本身的调整呢是没有影响，他们都是用回这个上下。 即其实政府没有加到个整体财政承担，就 是的， 但表面上 又 好像加了很多，即是令到雇主可以给少很多这样。 是的，因为个不同的位置就是在50万那个设定那里。咁佢就係俾多啲嗰個資助呢，喺一啲50万以下嘅個案啦。咁同埋頭幾年嗰、那個即係津貼政府會係多一啲。但係其實50万以上嗰啲個案啦，佢係嗰個減嘅遞減咗好多，同埋冇咗兩層嘅資助俾嗰啲大型大規模嘅即係裁員嗰啲個案嘅。咁喺呢度拉上補下咧，咁就見到佢嗰、那個數字係可以用翻300几亿咁樣咯。 OK， 好， 好啊， 唔該曬， 唔該曬，譚金蓮，多謝你嚇。譚金蓮咧就係勞顧會嘅勞方委員嚟㗎，咁即係講緊咧就係一啲50万以上嘅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嘅個案咧，咁其實僱主咧個承擔嗰個嘅份額咧係多啲。而且咧，都系实施之后12年咧，亦都系冇再政府嘅资助啦。 下午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喺下午5:20发出，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5:00，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470公里，即北纬18.8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影响广东东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10月13号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内掠过。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在明早日出前维持，市民明早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尽快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横澜岛以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9、64以及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5、77及7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沟渠的落叶以及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钢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超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每小时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繼續一啲嘅交通同埋公共服務嘅消息啊，咁啊，港鐵方面咧就係為咗增加乘客量咧，鐵路同埋港鐵巴士嘅服務咧已經係加密嘅啦，咁但係稍後咧又會因為咧實際嘅情況而逐步減少啊，咁啊而八號信號發出三個鐘之後咧，港鐵巴士就會停止服務，大家要留意啦。咁而另外咧就醫管局就話咧就係核下嘅所有普通科夜間門診診所今日將會暫停服務嘅，咁而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就會照常服務。已经预约的门诊病人就请大家在这个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之后就另约诊症时间。继续自由风节目，咁就都讲紧咧，就系政府就提出咗一个嘅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嘅一啲资助安排，有一个优化嘅安排啦吓。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先请嚟咧就系听众梁先生喺度。梁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是啊，就关于那个强积金呢，其实以前在屙数的时间呢，我们供 5%， 雇主供 5%， 咁但是我们退休好走好或者点样钱，我们是攞返晒，连雇主嗰笔都是攞埋㗎。因为当年是我们供嘅同埋雇主供嘅，大家是一人一半，是好 fair 㗎。咁后来呢就做咗呢个强积金啦。但强积金嚟讲，因为佢有一个，就算我要解雇一个雇员，咁佢要對沖，即係要補返嗰、那個超過咗五年嗰、那個長期服務金啊，嗰樣全部係喺嗰個強積金嗰度對沖㗎嘛。 對沖啦，所謂 係。係啦，咁因為呢一樣嘢其實，喂，我係供俾保險公司，僱主亦都係供俾保險公司，但係僱主嗰筆係其實唔係俾返我㗎，係由保險公司嗰邊俾返嘅。即係其實夾硬就要將我哋僱員工嗰 part 呢，其實就係本應雇主嗰啲就根本係要俾我哋嘅，就佢變成唔需要俾，由保險公司嗰邊俾咗。即係其實當年嚟講，我都喺某啲電台節目都有講過，其實應該僱員啊，打工嗰個咧係俾2%嘅啫，其餘嗰8% 咧應該係由僱主俾嘅。 OK， 好啊，呢個係阿梁生嘅建議啦。咁而家即係取消翻呢個， 終於取消咗啦， 係啦，就即將會喺下個立法年度咧，就係提交上立法會咧，就係審議呢個修例啦。咁大家點睇咧嚇？不如都請嚟僱主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嚇。咁啊，電話旁邊有勞顧會嘅僱主代表郭振華，郭振華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係主持人。 點睇今次政府提出嘅 又 係 收 貨 啦 嚇？中小微企咧，咁啊頭嗰幾年咧有一個封頂啊，即係僱主咧其實係頭嗰三年承担3000元上限嘅啫，咁啊，其他就政府俾晒啊，咁啊，点睇咧？ 系，你头先都讲咗啦，如果咁简单嘅，一定好过早期嗰个未优化之前啦，嗰个方案嘅，因为未优化之前咧，佢都分两浸噶嘛，咁第一浸里边咧就先要计咗你供款嗰1%喺雇主嘅储蓄户口专项储蓄户口里边咧系扣先，然后咧佢再唔够嗰啲就要补，政府就再补贴。咁變咗喺即係俾完之後都唔夠咧，跟住落去下一個第二層嘅補貼。咁其實嗰個相當複雜嘅。咁大家都當時嘅討論都覺得冇人明㗎啦。不過我哋相信政府，政府亦都答應咗咧，係將會咧係有一個即係超級嘅計算，幫中小微企咧係幫佢哋計算。即係當有人走，我哋應該佢幾時入嚟嘅，佢薪水幾多，我哋跟 NTF 照供。1% 嘅儲蓄户口，其他嘅照幫佢再嗰5% 照供落去嘅。但呢啲之後咧係冇得再即係對沖噶啦。咁取消對沖之後咧，嗰日生效起啦， 咁呢咁嘅供款嘅方法咧，就計算政府嘅補貼分兩層。咁而家就簡單，頭先你講前三年，大家都知道就係3000蚊，跟住再繼續係再繼續嗰三年咧，就係25000。你俾25000得噶啦，又再過多三年咧，就係俾50000蚊。咁呢個就已經一年裏面咧，只要你總嘅對需要對沖嘅全部金同埋遣散費咧，唔超過500000，你咁計。如果超過500000之後咧，咁就500000以外嗰啲咧，就有第二層嘅，即係政府就唔會再有前面嗰啲咁嘅咁簡單嘅補貼啦，就計翻咧佢50% 就由政府政府會補貼，跟住咧就再第二年咧就係、是、政府只能夠補貼就45%，即係話喺500000以上嗰啲咧有唔同嘅即係補貼方法。咁簡單啲講咧，今次咧係針對咧係俾中小微企，就係、是、佢簡單化，唔需要擔心，因為佢睇到知道要補幾多錢啊嘛。咁所以就你唔需要擔心究竟有冇錢，到時夠唔夠？其实好惆怅嘅啫。 佢就话真系简单，系咪简单咁讲？你收货啦，系咪啊？ 系啦， 收货啦，系咪嗱？ 系啦。 咁我记得咧，即系之前 应该普遍嚟讲，已经超解决咗接近90%嘅中小，中小微企。咁即系而家现有嘅雇主超过差唔多接近90%噶啦。咁理论上即系绝大部分嘅人咧，都已经系用一个最。最簡單又容易明白嘅計算方法咯。 OK， 嗱咁我記得喺呢個對沖取消對沖嘅呢個漫長嘅討論入邊咧，不時都聽到商界嘅聲音咧，就係話：喂，嗱咁樣唔掂㗎，可能會造成一個解僱潮㗎咁啊！我而家聽到你哋都講，你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你哋收貨啦。咁係咪你可以好明確話俾大家聽，即係商界亦都冇任何嘅擔心或者係？理由或者是借口是会解雇员工来避开这个取消对冲 啊？我首先讲是商界有没有完全没有一些忧虑呢，其实呢有不同的雇主呢，他们的不同行的行业呢有对经济周期环境的影响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即是担心的。所以不能够讲话完全呢是没有。即係我唔敢講，即係如果咁樣講，即係 完全唔會因為取消對沖而帶嚟解雇人工啊！ 係啦，冇錯。 即係你當然你生意嘅，你對個經濟嘅生意嘅等等，你嗰個嘅預測或者係嗰個部署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單就 冇錯啦，啱嗱。正如我補充翻就係，假如佢嘅生意本身係一定有得做嘅，佢唔會唔做噶嘛。咁佢繼續會做落去。如果啲夥計本身係真係做嘢又係好幫即係企業係繼續正常咁做咧，但如果有啲係唔得嘅，或者佢做生意做唔掂，佢都可能又要做一個 明白、或者我再清晰啲個問題，即係你會唔會都同意而家商界咧冇乜理由或者冇咩擔心咧，單係為咗取消對沖呢一樣嘢而有解雇員工嘅決定？你是不是都同意这个讲法呢？ 我同意的，因为呢好的员工，我们有个前置理由，好的员工呢所有雇主都要留下的，即是很坦白说个个都留下，同埋现在我们看跟劳动人口的比例呢，年纪是越来越大的，那就是说需要服务的人越来越多，而本地的劳动市场的供应呢是相对呢比往呢是会慢慢一路趋势低缺少的。咁喺呢個情況下，你有一個即係做得長嘅員工，又知好清楚嘅運作，佢冇理由唔要佢噶嘛？因為你唔要佢嘅時候，佢之後再申請嗰啲咧，即係舊嘅年資咧，係冇得再對沖計落對沖噶嘛？咁點解你冇理由辭咗好嘅員工一個可以頂三個嘅，而去請新嘅咯？即係我就咁講話，冇唔驚嘅咁。即起码有个理由讲到出嚟俾大家都睇得到，系应该系咁样。 但系雇主安心嘅原因系咪因为而家政府就话，即系喺呢个取消对冲生效日期之前，员工所累积落嚟嘅遣散费、长期服务金嘅权益，都仍然系可以同强积金对冲，系咪呢样嘢令到你哋最安心咧？ 嗱，呢一个咧唔系今次优化方案嘅，呢个咧系之前 原本都系咁嘅。 是原本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误会，今次是这样的，就没有，其实今次没有改过任何东 啊、今次改過咧就是、個補貼嘅方式，因為以前咧係好難預知到究竟要承擔幾多錢嘅，即係中小微企只係我哋當時就同埋即係勞資雙方一齊就喂政府你要俾錢喺前嗰五年咧你就俾錢嚟做呢一個專項户口儲蓄，幫中小微企計好曬數，咁之後咧嗰第六年後咧你可以收翻你嘅成本費啦。咁但係而家冇改過呢啲嘢，仍然係咁樣做。咁相反咧，我哋睇到個優化方向係多咗3億添，即係政府俾我哋嘅數字。 Okay. 即係仲多過以前嘅錢嘅。 OK， 好啊，時間關係啊，同郭振華傾到呢先，多謝你嚇。 Okay. 系郭振华咧，就系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嚟嘅。咁就据报咧，咁政府都会就住呢个嘅新方案去咨询翻劳雇会啦，同埋立法会同埋商界嘅意见噶。好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特别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港岛铜锣湾唐街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啊，唐街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咁头先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而家唐街全线重开噶啦。之前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唐街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系全线重开。咁啊，新界天水围红天路嗰度咧有宗意外嘅，天水围嘅支路因为有意外，咁啊暂时就唔可以通去呢个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元朗公路嘅车辆都唔可以转去红天路嘅支路嘅。咁啊，沙田市中心嘅交通仲系相当之繁忙噶，咁所以尖山隧道啦，同埋城门隧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啊，喺呢一个新界红天路支路较早前因为意外，咁啊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就有封路措施嘅。不过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红天路支路嗰段咧就重开嘅。红天路支路去元朗方向、屯门方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铜锣湾唐街嗰度啲封路就全部开翻噶啦，之前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唐街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全线重开。隧道方面咧，尖山隧道同埋城门隧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早前因为非常多车嘅关系啦，咁啊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晒噶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稍为繁忙一啲，冇乜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仲系略为多车，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斗路到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个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就仲系好繁忙嘅，咁啊九龙入口去沙田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观塘入口个龙尾就去到观塘驾驶学院附近。新界咧，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有强风措施嘅，咁啊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来往方向嘅中线系封咗路噶。元朗公路嗰边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府地同埋大旗岭段嘅交通仲系繁忙。这个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龙尾都系排到接近呢一个城门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 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傍晚的6:39，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现在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 大家好。 冯德雄，不如都谈谈跟疫情相关的一些话题。全球都是谈论就是有没有需要打第三针呢，因为都见到有一些人就打了两针之后，随着时间过去那个抗体水平是会下跌的。那究竟有没有需要打第三针呢？那星期一的时候呢，就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就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是完成了接种科兴和国药疫苗，年届6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应该在打了两针之后一至到三个月内呢就再接种呢个第三针，即系加强剂。咁喺世卫咧就作出呢个建议之后咧，特首林郑月娥啦，咁今朝都喺见记者嘅时候就话，短期之内咧就会邀请一啲嘅政府专家顾问啦，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底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嘅专家开会，倾下几时启动为个别嘅组群嘅科兴接种者补打第三针。 咁、听到特首林郑月娥呢个讲法，我注意到佢嘅讲法咧就系短期之内会。开会就是商讨几时启动打第三针，咁即系话似乎咧就为特定嘅组群去补打第三针嘅加强剂呢样嘢咧，相信都几大机会喺香港都会做噶啦。咁啊，而家问题就系听听专家嘅意见，咁究竟几时做或者系边一个组群啊点样推行法系最合适咧？咁样似乎个情况系咁样。 嗱，仲有好多嘅争议咧，就系在于咧，其实喺其他国家咧想打第三针嘅时候都有啲争议，就系话见到咧即系全球嗰个疫苗分配咧系唔平均噶，咁所以咧而家一啲嘅发展嘅国家咧喺打甚至有啲国家系打第三针嘅时候咧，其实系引嚟一啲批评，就系话其实好多发展中国家连第一针啊。都未打，好多人都连第一针都未打。咁其实而家嘅情况去打第三针系咪适合咧？咁好啦，就算真系要打第三针嘅时候，乜嘢嘅群组需要打第三针咧？系咪全民咧？如果唔系全民嘅话，咩人需要打第三针咧？咁呢好多好多疑问都要提出嚟。 世卫而家就系针对60岁以上打咗系科兴同埋国药两只。即係中國製嘅疫苗嘅先係要打第三針啦，咁啊當然就係全球嘅疫苗分布不均呢個情況亦都存在，所以世衛亦都話咧，就而家係唔會建議全部去打第三針。 嗯，好啦，呢、這個時候都不如都請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就有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成員孔凡毅教授喺度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你好， 係咁而家就特首都建議啦，專家去到傾下。几时为个别群组嘅科兴接种者补打第三针啊？你嘅意见系点啊？个别群组系咪都系跟翻即系六十岁或以上？几时开始可以打呢个第三针呢？ 首先一样嘢啦，我觉得我都同意系有特定嘅群组系需要短时间之内咧系接种一个嘅加强剂嘅，咁亦都系同世卫所讲，即系接种咗两个。嘅所謂滅活疫苗嘅平台啦，包括係科興或者係國藥疫苗，而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咧，佢哋係需要短期內咧係接種嗰個加強劑。咁當然咧，亦都係另外一個群組好重要嘅，就係、是、一啲譬如講緊係有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啦，又或者係做過移植啊、化療啊，或者係一個用緊生物製劑類固醇啊嗰類嘅人士咧，亦都係需要咧係。盡快接種一個嘅加強劑。 所以盡快，譬如香港的情況，你建議幾時開始做呢？ 我想幾樣嘢啦。第一，始終而家第一個首要的任務呢，其實是要在一些長者未接種的長者的群組呢，這個去完成那個接種那個兩針的。 即是第一針 先。這個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東西。啊，其次呢就是所謂的加強劑。加強劑我想最重要呢就是一些真係剛才我講嗰啲特定嘅，譬如講緊係做咗移植啊，或者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嘅病人，呢個係第二組係需要去做啦。咁第三組呢就係，世衛所講而家即係打咗科興或者係國藥嘅苗疫苗嘅人士嘅60歲以上人士呢，由於佢個免疫系統嗰個反應比其他嘅年輕啲嘅人士冇咁好呢，就亦都係需要盡快咧接種嗰個嘅加強劑。 盡快係咪真係要好快啊？一個零月出嚟要做定係點啊？ 其實講緊係嗱，其實香港嚟講而家就好安全啦，因為基本上清零咗一段，即係所謂清零或者接近清零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嚇。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係唔係話真係好迫切？但係我相信，譬如嚟緊呢兩三個月去接種嗰個嘅加強劑咧，是比较适合的。 好，孔凡毅，由于我们就快要听一节的风暴消息了，我们跟你转头就继续谈下去了。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刚才都听了，就是专家都认为呢是长者啦，还有一些譬如接受化疗啊，或者即是用紧某一种药物的人士呢，专家都建议緊呢，就係会唔会可以为佢哋打第三針呢，即係尤其是即係科興嘅接种者呢。咁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傍晚6: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6时，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460公里，即北纬18.8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在圆规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影响广东东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内掠过。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在明早日出前维持。市民明早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尽早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大老山、横澜岛以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7、66及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6、83以及75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以及垃圾，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钢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每小时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讨论紧嘅就系咧，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朝就表示咧，短期内就会邀请啲专家倾下几时启动为个别群组嘅科兴疫苗接种者咧系补打第三针啊！而我哋咧就从同紧咧，即系一位专家就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孔凡毅教授倾紧，请翻佢出嚟先。孔凡毅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不如咁問啦，其實因為即係世衛都講啦，咁其實喺一啲嘅地方嘅數據就顯示到咧，喺年紀較大嘅群組裏面咧，係譬如係使用滅活疫苗，包括科興嗰個嘅免疫力咧，係隨住時間嘅過去咧，係會係下跌嘅咁。其實香港有冇相關嘅數據可以參考一下咧？ 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整體嚟講咧，滅活疫苗。嗰、那個嘅免疫反應咧，喺嗰個中和抗體嗰個水平方面咧，係冇呢一個嘅 mRNA 疫苗係咁好嘅。咁雖然兩者咧嗰、那個所謂嗰、那個保護陽性轉陽性有保護嗰個嘅保護率咧，其實就相若嘅，即係都係好高嘅，即係90几%。咁但係整體嗰個中和抗體嚟講咧。嗰、那個嘅mRNA 疫苗咧，係比嗰個滅活疫苗咧係高大概十倍嘅。咁呢個包括咗係香港大學嘅社區醫學嘅我哋嘅研究啦，同埋我哋嗰個嘅即係養和醫院嘅研究，兩個研究都係有同樣嘅發現嘅。咁、至於你話嗰個長時間講緊係譬如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嗰個嘅之後嘅情況咧，咁。嗰啲數據而家都係仲喺度分析緊，暫時未有。不過整體因為見到嗰個中和抗體嘅水平係喺滅活疫苗係比較低咧，咁我哋可以推斷到咧，即係過咗譬如三個或六個月之後咧，嗰、那個抗體水平咧就會係可能有部分嘅人士，尤其是年長嘅人士咧，可能會真係會陰性嘅。 嗯，有幾個基本嘅問題想請教李雄醫生。第一就係、是打第三劑加強劑嗰、那個副作用嘅風險會唔會增加嘅咧？ 唔會嘅嗱，你睇到我哋譬如講緊係有啲人士，我哋已經係做緊一啲嘅所謂係喺特定群組，我哋已經做緊一啲加強劑啦，包括係一啲移植嘅人士啊，我哋初步有一啲嘅即係開始咗嘅臨床嘅研究啦，亦都話譬如我哋嗰個嘅所謂抽針嘅。臨床嘅研究咧，都見到其實嗰、那個打加強劑或者係轉針咧，其實係非常之安全嘅。 第一個我想問啦，我哋原本收到嘅信息咧，就係我哋打咗兩針疫苗之後咧，嗰、那個 protection 嗰個保障期、保護期咧，大約係九個月至到一年左右，係咪？即係本身個信息係咁樣。嗱，咁我哋而家打咗第三針之後咧，嗰、那個假設我哋要打第三針，那個保障期會唔會？延長嘅咧，即係話喺翻原本嗰個期限嗰度嘅 咧。我諗幾樣嘢啦，就要第一就係呢一個一個新嘅病毒，咁所以新嘅病毒咧，其實我哋每一個無論你係 mRNA 疫苗，又或者係滅活疫苗咧，其實都係要喺一個一段時間之後咧，打完兩針之後咧，係要接種嗰個嘅加強劑。咁似乎嗰個即係滅活疫苗嗰個嘅反應咧。是冇呢一個嘅 mRNA 疫苗咁好，咁所以咧，世衛就建議咧係需要短時間之內咧，尤其是60歲以上嘅人士咧，係要打嗰個加強劑。咁我相信，譬如 mRNA 疫苗亦都需要接種嗰個加強劑嘅，即係就算係譬如講緊係做咗移植嘅人士打咗兩針 mRNA 疫苗，其實個反應都係相對地係差嘅。包括即係喺美國 CDC 嘅研究都係顯示到呢樣嘢。咁所以其實。 無論你邊一個平台嘅疫苗咧，其實都係要打加強劑。 嗯、 問題就係要早啲打定係 先後次序 嘅問題，可能半年、 嗯、 或者係講緊一年嚇。咁、 嗯、 每個人嘅體質亦都唔同嘅，譬如年輕人可能基本上咧，佢一年或者一年半都唔需要接種嗰個加強劑，但相對如果你係年長嘅長者咧，嗰、那個免疫系統個反應冇咁好咧、 嗯， 可能咧就要短啲時間咧去接種嗰個加強劑。咁之後點樣咧，就要視乎幾樣嘢啦，視乎有冇一啲譬如變再有一啲變種病毒走出嚟啦。視乎每個人嗰個嘅反應同埋你接種嗰個疫苗嗰個平台點啦，咁呢啲嘅因素咧都會影響到係你幾時係需要再接種之後嗰啲嘅加強劑。有機會其實可能後嗰幾年會好似流感疫苗咁樣，所以每年都要打針都唔定。 嗯，我想問一問關於加強劑嘅問題啊，即係譬如而家咧，科興嘅接種者可能需要即係打第三針嘅加強劑啦。咁嗰個加強劑個成分係點咧？咁而家譬如亦都有即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譬如唔同嘅院校或者係養和醫院都做緊一啲溝針嘅研究啦。咁將來呢個第三針係會唔會俾嗰個嘅接種者去揀唔同，即係究竟係繼續係科興啊，定係會轉伏必泰定點樣嘅咧？ 嗱，其實可以揀嘅呢樣嘢，咁但係留意翻幾樣嘢。而家嘅情況嚟睇咧，其實我哋相信，如果嗰個加強劑你轉係打個 mRNA 疫苗嘅加強劑咧、 嗯， 即係伏必泰嘅 mRNA 疫苗咧，嗰、嗯那個反應係會比較理想嘅。啊，個原因點解咧？個原因就係我哋已經睇到有啲數據咧，對於嗰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嗰、那個 mRNA 疫苗嗰個嘅保護率係好高嘅，即係講緊係88% 或以上嚇，咁、啊、變相咧就係同埋佢幾樣嘢咧，就係佢除咗個中和抗體之外咧，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就係、佢有一個嘅影響嗰個細胞界度免疫系統，即係英文我哋叫 cell mediated immunity。咁嗰個細胞界度免疫系統咧，就係、當你嗰個病毒就算係變咗種嘅話咧，佢依然有一個比較強嘅免疫反應嚇，咁、啊、所以呢樣嘢好重要。但相反咧，那個滅活疫苗咧，其實佢好依靠翻嗰個病嗰、那個疫苗本身嗰個抗原，因為佢係將成隻病毒咧係令到佢所謂係 deactivate 咗，佢令到佢唔再活躍，然後咧係令做嗰個抗原，咁所以佢係好依靠嗰個原本個抗原係點樣。咁而家暫時嗰兩款嘅即係滅活疫苗咧，佢都係用緊最早期即係、就是、第一代嗰個所謂嘅武漢嗰個嘅病毒，咁變咗咧，佢而家對付嗰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佢嗰個反應就係唔足夠，咁亦都係見到咧，佢對於嗰個細胞界度免疫系統嗰、那個滅活疫苗對於呢一個嘅刺激咧，其實亦都係比較係差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要對付嗰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嗰、那個滅活疫苗係需要轉咗嗰個嘅抗原，轉咗一個最新嗰個 Delta。病毒嘅抗原，咁、 要合低咗佢先得， 力咧就会系比较足够。 OK， 嗱咁你即系睇你咁讲，你作为即系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你开会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建议，如果打加强剂系转翻 M R Y 噶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系我哋会喺呢一个时候啊，暂时我哋系会建议咧，如果真系要打加强剂，尤其六十岁以上嘅即系年长嘅人士咧，我哋建议系打 M R N A 疫苗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之後譬如科興或者係國藥，佢有一個新嘅加強劑，講緊係用緊 Delta 嗰、那個變種病毒做嗰個嘅抗原嘅話咧，咁嗰個亦都會係一個選擇，因為而家基本上個主流所有嘅病毒咧，其實都已經係 Delta 嘅變種病毒係主流嚟嘅，咁所以對於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嘅抵抗力咧係好重要嘅。 我想问因为头先都讲啦，有啲嘅院校同埋医院都做緊呢啲第三针嘅研究啦，有冇需要等埋佢哋嘅研究成果出咗先至去决定佢哋係即係要补打第三针嘅人士係打咩针呢？ 呢、這个当然係会有一啲嘅指引或者有啲指标俾我哋啦，咁但係另一样要考虑就係嗰、那个即係个研究会系即系，譬如可能几时系会完成啊，同埋个研究本身佢嗰个做法点样咧？究竟佢系第三针系打嗰个嘅全部都系打 mRNA 疫苗，定还是系佢有一个比对 係有 MI 疫苗同第三針嘅一個滅活疫苗嘅比對，咁呢啲都好重要嘅，咁所以要睇翻嗰個嘅研究嘅本身，俾唔俾到一啲呢啲嘅資料俾我哋。 嗱，咁如果聽你咁講，嗱，而家仲有一部分嘅60歲以上嘅人係未打第一針、第二針啦，即係基本嗰個接種未做，咁係咪話佢哋其實係唔應該打科興？ 其實幾樣嘢嘅，當然如果你是想攞到一個最好的保護率，或者一個很有效對付 Delta 變種病毒，又或者你會，譬如假設你是真的會考慮去需要去外國去無論是你的職業需要，或者你真的想去旅行的，即是你有這樣的想法，那打這個 mRNA 疫苗呢，其實會是比較著數，因為你嗰個對於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保護力咧，係會比打呢一個嘅滅活疫苗係好。咁相反，如果你話我唔係，其實我都係大部分時間都係留喺香港嘅。咁香港而家暫時嚟講都係非常之安全。咁嘅情況底下咧，咁你就可以考慮打呢個嘅 滅活疫苗。 但係整體嚟講，如果你需要一個比較好嘅保護率，尤其是係對付嗰個嘅Delta 變種病毒咧。咁你打兩針嘅 mRNA 疫苗咧，其實係會比較好嘅。 嗯，我哋係咪仲有啲疫苗嘅貨未嚟香港㗎？還是即係要就住第三針呢件事要再補訂貨咧？ 暫時嗰個供應上係足夠嘅，我相信嚇。咁所以，但係始終我都係講啦，第一樣嘢要集中火力咧，就係嗰啲未完成兩針首兩針接種嘅長者。咁呢一個係我哋首要嘅任務嚟。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啊，多謝你。系，孔凡毅咧就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嚟噶，咁亦都睇睇咧就系嚟紧啦，政府嘅专家顾问啦，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底下两个嘅科学委员会嘅专家系点样去决定咧，就有关于第三针打第三针嘅详情啦吓。 即系会采取一个偏西嘅方向移动啦，横过南海北部，咁啊移向海南岛一带嘅。咁喺過去數小時咧，圓規咧就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啦。咁啊，同埋咧稍為咧增強嘅。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圓規咧會喺聽日即係星期三凌晨咧係最接近香港嘅。咁喺香港以南大約400公里掠過。咁喺圓規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下咧，咁廣東沿岸咧普遍而家吹緊咧係強風至烈風程度嘅偏北風。咁圓規嘅外圍雨帶咧，亦都影響緊廣東華南沿岸嘅。8號的烈風或暴風信號咧，會係喺至少喺聽朝早日出之前咧維持嘅。咁市民咧，聽朝早咧應該留意最新嘅天氣報告啦。本港而家咧就主要吹緊普遍係偏北風嘅。咁咧隨住圓規咧逐漸向西移動啦，咁我預料咧聽日香港風向咧會逐漸啊轉為一個偏東風嘅方向嘅。咁所以咧。原本受屏蔽的地方咧，可能會逐漸會變得當風噶啦，所以市民咧應該提高警覺嘅。 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患者包括外佣同埋機組人員，全部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並冇病徵。當中3宗證實涉及變種病毒，其餘1宗結果待定。新增患者其中2人由英國來港，分別是一名42歲女子和一名58歲機組人員，另外是一名32歲印尼來港外佣，以及一名56歲俄羅斯抵港機組人員，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外地確診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病人，居於何文田帝庭苑7座。他上个月29号在香港检测结果呈阴性，10月1号前往英国，10月3号在英国抽取样本结果呈阳性，其后出现病征，他已经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在金钟太古广场2座31楼工作，最后上班日期9月24号。本港決定捐出未赴運到港的750万劑阿斯利康疫苗，特區政府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同藥廠阿斯利康達成三方協議，向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捐贈750万劑阿斯利康疫苗，會捐給共92個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經濟體，明年第二季前分批赴運。 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几个钟头，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在圆规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都影响华南沿岸。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在明朝日出前维持，市民听朝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9、67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5、78和74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明日渐转东至东北风，明晚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早上气温逐步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继续有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的交通啊，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元朗的洪天路较早前有意外事故，现时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的支路咧继续系要封闭嘅，咁啊附近的交通咧都仲系有少少挤塞，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或者改路行啦。洪天路就因为有意外，咁啊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的支路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顺㗎啦，九龙入口都冇乜龙尾嘅。大老山隧道仲係比较多车少少啦，咁九龙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较早前呢九龙观塘绕道嗰边嘅交通呢就相当之繁忙嘅，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嘅。新界啦，咁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啊，车速限制咧分别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来往方向中线就需要封闭。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就港铁就因应情况啦，就都会加强服务嘅。渡轮方面呢，而家应该大部分都停航啦，是愉景湾渡轮就应该仲继续有服务嘅。咁中环至愉景湾尾班船就係8点钟，愉景湾至中环嘅尾班船就係7点30分，咁大家揸緊时间，有需要嘅话呢就可以赶搭尾班船嘅。巴士方面呢，九巴同埋龙运巴部分线路就仲系提供有限度嘅服务，新巴、城巴过海嘅路线咧，去到8点钟之后就会暂停噶啦，其他路线就会喺7点30分后暂停。愉景湾嘅交通咧就维持正常，电车就会加强服务去到下昼嘅8点钟，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服务就暂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呢一节咧，冯德雄啊，我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中小学咧，因为收生人数减少咧，而出现咗一啲缩班杀校嘅危机啊！咁见到咧，教育局就向立法会咧就系提交咗一份新嘅文件啦。咁都系讲到咧，就而家嗰个人口学生人口变化嗰个情况。咁首先睇翻今年先啦，今年咧其实小一派位吓参与嘅人数咧，已经系比旧年咧系减少大约系3000人。中学咧，即系参加呢个中学中一派位嘅人数咧，亦都比旧年咧系少咗2000人噶啦。咁所以咧就教育局咧早前就点算过啦。咁啊，小一吓系比今年嘅三至四月咧系少咗15班，中一系比今年三四月咧就系少咗8班。咁但系咧嗰个嘅情况仍然都未停啊，因为咧就政府就喺度估计啦，未来嗰几年咧嗰个嘅学生人数人口嘅一啲变化，都讲到话咧嚟紧嗰个嘅变化咧系适龄嘅学童啊，人口持续下跌嘅情况咧，并唔系过渡性，而系结构性。咁所以咧就出现一啲。那个动作咧都系需要必须要做啊！ 结构性嘅意思就系即系会系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同埋有一啲嘅因素啊，系不容易改变。咁我谂主要就系即系加上咗最近嘅部分人移民啦，系咪？亦都嗰个生育率系低。咁当然即系每次咧就有一个杀校嘅危机出嚟啦，教育界都系要求。喂，不如唔好曬後置啦，不如我哋先搞下小班教學啦，乘機。但似乎教育局特別係局長楊潤雄咧，就似乎唔係幾想將兩者係拉埋一齊嚟講嘛。 嗯，咁啊，局長都講過話，即係小班教學咧，有小班教學佢本身嘅目的啦嚇，咁就唔會話咧去到全面推行啦。咁而咧教育局亦都第一次講到話咧，會同辦學團體去到商討，去逐步停辦。或者係重新去搬走一啲咧，係可能係嗰個地區嘅學校咧，係比較多一啲剩餘學位啊。而教育局作為咧官校嘅辦學團體咧，都會考慮咧就帶頭停辦一啲官校嘅。好啦，我哋轉頭咧聽完風暴消息再傾啊。 晚上7:1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7:00，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450公里，即在北纬18.8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海南北部，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数小时，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約400公里內掠過。在圓規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偏北風。圓規的外圍雨帶亦影響華南沿岸。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至少在明早日出前維持。市民明早請留意最新天氣報告。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及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9、67及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5、78及74公里。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环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请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啦，咁啊，講一節嘅交通消息先。咁啊，運輸署就宣布咧，係觀塘繞道往沙田方向咧，係個交通已經係恢復正常啦。啊，重複一次啊，觀塘繞道往沙田方向已經係交通回復正常啦。咁早前因為咧係繁忙咧，咁就有啲咁樣嘅問題出現啦，而家已經回復正常啦。好啦，呢一節咧，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呢個適齡嘅學生人數下降嗰個問題咧，究竟點樣處理咧？咁啊，教育局咧就喺俾立法會嘅文件裏面提到話咧，就係同一啲嘅辦學團體傾緊，就逐步停辦一啲咧係可能剩翻好多學位嘅學校啦，又或者咧將呢啲學校咧搬去一啲有需要嘅新發展區啦。而教育局咧作為咧係辦學團體、官校嘅辦學團體，亦都以身作則咧，就將一啲嘅學校係咁做，包括咧就係、是。香岛道的官立小学今年开始就逐步停办，另外就是过几年这个筲箕湾东官立中学亦都会搬去西贡区一个新的校舍那里，都见到有些教界人士其实提到小班教学会不会是一个应对人口减少、学生人口减少的一个策略呢？但今天教育局一篇文就是去反驳相关的讲法。 刚刚见到就是教育局副秘书长杜杰黎在教育局上面，在教育局的网上专栏《局中人语》就其实都个语气都挺清晰，就是回应这个教育界人士要求用小班，即是进一步的小班教学呢来取代杀校的这个这样的建议的。咁他就说呢本届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小学的教学里面呢已经呢是将下调到每班的派位人数呢由30个减到25个。咁如果全面实施小班教学呢，即使是有足够的空置课室加开所需要的班级呢，每年所需的开支呢一定会大幅增加的。咁佢都好清楚咁讲呢，喺呢个局中人语呢一篇文章嘅结语嗰度呢好清楚咁讲呢，就係话我们并无计划下调小班教学嘅标准班额。值得强调嘅係将推行小班教学作为避免学校缩班的策略，是有违善用公共资源的基本原则。咁似乎已经是排除了，即系所谓呢个 option 啊，呢个选择已经系排除咗啦。 好啦，咁都呼吁下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教育界嘅人士咧？对于而家即系教育局去到处理学生人数变化嘅方法，大家点睇咧？又或者大家可能屋企有一啲嘅适龄嘅学童嘅？咁對於而家嗰個情況，可能有啲學校咧就喺呢個嘅人口變化嘅情況之下，要殺校或者要 都可能會受影響。 係啊，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請嚟一位校長，就係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北區一間小學嘅校長朱偉林校長喺度啊。朱校長你好， 係你好， 校長你好。 點樣睇而家即係教育局去應對呢個人口變化嘅一啲方法呢？ 去翻一样嘢就话嗰个方法，当然啦，又喺有限资源里边点样去帮到学界啦。咁最关键就系翻翻点样去帮到学生嘅，即系话小班教学嗰个系咪一个策略或者方法咧？咁我哋会产完嚟睇一样嘢就系，系咪可以透过提高师生比，而到去增加对学生嘅关顾，而令到佢学业嘅成学无论学语教啦，或者社群啦，品德嘅培养做得好啲。因为睇得到点解由大班行小班，佢相信各方面都睇到佢嘅优点喺边度嘅。咁而喺过程里边系咪可以借住一个机会咧，就系提升师生比，让到我哋嘅老师可以释出更多嘅空间嚟到去照顾小朋友。而事实上系各样嘅课程改革好，或者各样发展都好啦。在学界里面里面无论中学小学都好啦，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事项落咗嚟学校嘅。咁学校里面其实老师就已经是好吃不消。咁而都系面对班里面嘅学生嘅人数，即系我哋亦都喺北区嚟讲亦都加班啊加派嘛，系咪？咁其实系好大压力嘅。咁所以如果佢能够系提升师生比，令到嗰啲嘅可能有啲班嗰啲学校啊，佢哋可能或者要被逼要缩班，咁自然有超额教师。呢啲老师系咪其实可以做翻一啲嘅教工作，或者系转化啲行政工作？而头先讲个小班度人，佢即系觉得小班唔系一个去解决嗰个缩班罩嘅问题嘛。咁但系我就会睇从提升师生比嗰度角度去睇咯，喺照顾学生角度去睇，同埋就系你要保障到嗰个团队嘅教师团队嘅稳定咧，你先至会令到老师系会更加去用心去做学语教同照顾小朋友。而事实上，我哋工作量咧亦都系多得吃不消嘅。咁呢个变咗，我谂系一个契机咧，就话学生系少咗啦。老师的感觉上就睇到面个账面好似多咗，咁但系系咪可以让呢个老师系保留翻喺个教职里边，而令到嗰个学校嘅团队稳定之外咧，就系能够提升咗对小朋友照顾。呢、這个即系从呢个局方推展嘅，或者其他政府部门推展嘅计划，落翻学校全部老师去受晒。咁呢个咁系一个方法去解决嘅问题啦。咁第二就话，其实系教育嚟讲系一个投长算嘅嚟，长期嘅投资嚟噶嘛。咁投放去教育系帮到小朋友成长，咁边个帮佢成长咧？就一定系老师嘅。所以我谂系要善待翻老师，而令到嗰个整体教学嗰个团队稳定，亦都同意系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教学嗰个质素嘅。 嗯，校长，你嘅意思就系即系班嘅人数可以唔再减，但系就容许呢啲学校请多啲老师，系嘛？ 可以咁讲个师生比咧，我哋 系咪即系请？其实就简单讲，就是请多啲老师啦。咁但系学校唔够学生，学校就照杀，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如果学校唔够学生，一个好睇一样嘢就个区分啦，即系有时就非战之罪嘅。因为你自己点样努力都，那个区系冇小朋友噶，亦都好实在，有些区咧系人口老化，或者某区本身佢系真系冇生源嘅，或者已经系冇新屋村，根本就唔可能再有小朋友。咁呢啲学校点做到，佢都唔会收到生噶嘛。咁亦当然局方嘅建议就话重置啦，系咪？咁当然其中一个方法亦都系将一啲咧，可能嗰个区里边有两间学校系都系比较弱嘅，或者生唔到咁多，系咪将佢整合咗咧？咁其实试过嘅以前咧，将一啲嘅乡村学校你知道啦，咁就令到咧就系、是。呢、这個會係令到佢哋可以 combine 在一齊咧，成為咗一個中心小學。咁呢個就會可以一啲嘅方法咧，就令到嗰、那個呢、这個解決咗一啲嘅嗰個緊個大廈嘅問題。咁我諗就話，當然係亦都要需要局方同埋啲辦學團體嚟到去處理嘅。 嗯，其實嗱，即係譬如一啲學校啦，可能佢真係一班都未必開到嘅，可能真係即係而家即係可能一班得十幾個收到嘅啫咁。咁你會建議佢應該點樣做咧？就係咪就好似你嘅建議，就係話即係保留相關嘅教師，咁讓佢哋可以即係提高個師生比啦咁。咁但係教育局就會問，即係咁你幾時會 即係收翻多啲啊。咁如果長期咁樣去收得咁少學生嘅，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可能係未必好善用嗰個教育局嘅資助啊？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嗱、當然啦，你要係一定有個階段，我咁睇嘅。其實咧就話係有啲個過渡期或者啲叫寬限期。當然你要俾一個機構一個學校，佢係咪有一個嘅時期，佢係呢刻。中一年甚至可能兩年都是勉勉強強開到一班，或者是最後可能一班都開不到的時候，這些學校是不是當然啦？其實你是不是代表他將來都收不到呢？不一定的嘛，是不是？那去回剛才我講，如果能夠怎樣善用教育局的資源的話，你是不是將剛才我講的整合嘛，是不是？即是你都試過去將幾間村校 combine 成為一間一個中心小學咁計，咁其實都解決咗若干問題。當然你要處理咗就個校長或者啲 senior post 嗰啲老師安排，咁其實係總係要希望我個角度睇啦，就係透過提升個師生比，亦都關顧到個教師對唔對個穩定，咁先至令到佢係嗰個安心去工作去教學，咁先對學生有益處，令到人心惶惶咧，其實就係唔係一個好事嚟嘅。 但校長啊，今次即係阿楊潤雄局長嗰個講法咧，佢就將呢一個生源下跌就形容係結構性啊嘛。結構性即係意思就係政府嘅判斷咧，就未必係過一段時間可以有好根本嘅改善，係嘛？咁你頭先講嗰啲其實都係一種即係過渡，即係 buy time 嘅措施。但實際上呢個結構性嘅問題有冇法子解決咧？ 嗱，結構性問題呢個其實我咁睇啦，同數字好幾年已經出現咗啦，而家佢終於認啫，係咪？我哋個業界都有同佢反映㗎，其實就一直好多年而嚟都係話係唔夠，佢哋揀嘅又即係有情況係當然有好多仔嗰時候就要我加班加牌啊嘛，當而家唔夠嗰時佢就用翻個叫做有個25人開翻個9月15日點人頭就係即係23人就係咁多措施啦。我哋都建議過佢哋係將嗰個人數我再騰到21人，呢個21人咧係一個彈性嘅，即係當你人數多，我哋加翻佢冇問題。即係我哋都幫佢解決咗好多問題，加班加牌。但問題就一刻鐘其實係咪？即係我哋預示到個數字，你見到啦，佢6年之後跌10000，係咪？跟住去到8年後就去翻50000，咁其實見到個數係跌。咁過程裏面其實我諗要讓業界要穩定，因為亦都去翻啦。生源肯定嘅，出生率低。社會事件或者移民又或者係跨境疫情影響咗，咁但係佢嘅嗰班嘅老師亦都有當然走咗啦移民啦，咁其實係咪成呢個機會係穩定翻現有嘅教師團隊啊？即係我諗係都係佢喺嗰個大學嗰裏邊個教育大學又好，你個中大廣大有資本出嚟嘅呢班人係咪亦都要為佢哋考慮咧？咁當然出嚟嗰時候係咪一定全部入教職，即係教師或是講係嘅啫？係咪有啲嘅行政 post 要出嚟咧？因為事實上你所有好多嘢都會出現咗唔夠人去做嘢嘅。 嚇！阿朱校長，由於我哋就嚟聽呢個七點半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咧？ 咁你再打过嚟， 好好好，吓吓 ，OK， 好，咁我哋电话1872311啊，如果大家对于呢个话题有意见，欢迎打电话嚟倾下。 晚上7: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7时，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450公里，即在北纬18.8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数小时，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内掠过。在圆规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影响华南沿岸。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在明早日出前维持。市民明早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 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及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9、67及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95、78及74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之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3，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偏西方向移动。天文台话，按现时的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天凌晨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预计八号信号至少在明朝日出之前维持。西环清晨发生谋杀案，一名的士司机怀疑被人以利器吉向颈部死亡，警方正在通缉一名男子，形容疑凶犯案过程非常暴力，正在调查行凶动机，包括是不是有精神病或者是凶残暴力倾向，警方稍后会发放疑凶的相。警方清晨大约5接报，有市民说在东边街近皇后大道西发现一名的士司机颈部流血呼救，之后倒地昏迷，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右边颈部近大动脉位置有大约7厘米被利器割伤的伤痕，深大约1-2厘米。警方说疑凶犯案之后在一个公厕弃置部分的证物，包括外衣和毛巾，警方又在一座的大厦天台发现一个背囊，里面有染血口罩和一把25厘米长的菜刀，相信与案件有关。日本东京都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比前一日回升，但仍然是连续四日维持在100宗以下。当局计划最快今年12月开始为民众接种第三针疫苗，初步计划为今年2月优先接种首剂疫苗的医护人员接种加强剂，明年年初再为高龄长者打第三针。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国会会议的时候说，加强剂费用将会全额由政府负担。日本全国目前有大约65%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厚生劳动省预计明年年初将会有1,200,000剂辉瑞疫苗供应日本。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晚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在北纬18.8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几个钟头，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天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内掠过。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偏北风，圆规的外围雨带亦都影响华南沿岸。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在明日日出之前维持，市民听朝早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 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沙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9、67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5、78和74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听日渐转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朝早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外边嘅交通大致几好噶，不过较早前咧，新界元朗嘅洪天路因为有意外啊，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支路仲系封闭嘅。洪天路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之路继续系需要临时封闭。隧道方面咧，就大部分隧道而家都畅顺噶，不过赤立角嘅观景山隧道就因为有紧急维修，去珠海方向管道里边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咁啊，新界咧，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都系因为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来往方向嘅中线就封闭嘅。咁啊，港铁方面咧，港铁系继续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啊，各线嘅安排方面，荃湾观塘港岛南港岛线咧就维持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来往北角宝林就5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至康城就10分钟一班，东涌线是8至1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是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是30分钟一班，东铁线来往红磡至上水就6至8分钟一班，屯马线是7分钟一班，轻铁就是7至10分钟一班，港铁巴士就7至17分钟一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香港嘅學生人口下跌啦。咁究竟有乜嘢辦法可以解決咧？咁啊，教育局就係叫啲辦學團體去到諗下，會唔會可以係即係停辦一啲嘅收生不足嘅學校啦，或者係搬一啲學校去一啲更加有需要嘅地區咧？咁我哋早前就同咧呢個新界校長會嘅副主席同埋咧北區一間小學校長咧阿朱偉林校長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朱校長。 系你好。 面对住收生不足的问题咧，咁有些人都建议话系拓展生源啦，不如例如就系喺大湾区嗰度收生啦。咁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同埋点做法咧？ 诶，呢个方案都系我咧可以考虑嘅，亦都有啲嘅都同一啲 業界都講過，就事實上就話而家我哋所講嗰個生源就係我哋主要就係我哋喺啲區份咧收緊個跨境噶嘛，即係港人喺深圳住翻嚟讀書，咁同樣地其實亦都係可以將呢個香港嘅官津學校嗰個學額咧開放俾我哋內地嘅同學嘅。再簡單嚟講，當大灣區，因為咧佢只要過嚟讀書，而係佢俾翻佢應有嘅成本，咁其實已經係足夠可以令到咧嗰個政府嘅開支唔會特別加增加咗啦，而亦都係令到咧就係嗰個生源增加。可能最重要就話係預早做咗一個大灣區嘅中港嘅融合，因為事實上將來咧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各個城市都更加緊密噶嘛，咁亦好多個家庭亦都係互相嘅呢個工作嘅交流，咁亦都話換句説，我哋又預早。让我哋嘅香港嘅同学仔又好，内地同学仔都好啦，互相系去到对方嘅一个城市系生活啊学习，咁其实亦都系可以促进咗整个湾区嘅发展，咁亦都系为佢将来咧，无论喺大湾区里边边个城市都好啦，都能够成长啦、学习同埋呢个发展嘅。 嗯，你嘅意思系即系如果系大湾区嘅小朋友过嚟，就要俾翻相应嘅学费，就唔系好似香港咁免费教育，系咪？ 咁我哋都要成本嘅，你都考慮到同埋個數量咯。咁當然咧，各方去點諗啊？特區政府點諗呢個問題？我覺得就話佢都係有一個成本係要支付嘅。當然係百分百啊，定係有個百分比咧，都我要諗嘅。 嗯，我哋從香港教育界嘅角度就係、是、喂，我哋因為面對一個所謂結構性嘅生源不足嘅問題，咁我哋開拓生源啦，就去希望睇下大灣區開放俾大灣區嘅。嘅同學過嚟香港讀書，但係其實有冇即係大家有冇研究過？其實我哋對大灣區嘅同學係咪有吸引力咧？即係換句話講，佢哋點解要過嚟咧？ 去翻一樣嘢，亦都而家我小學嘅會未有咁嘅情況啦，就係肯定有啲內地學生就係中學佢考 DSE 噶嘛，佢哋係透過 DSE 喺甚至喺內地一啲學校學院咧讀 DSE 過嚟香港考試，都目的咧就可以嚟香港升學，亦都借過香港嘅平台咧，可能去海外升學都唔定。咁之後，其實佢對於透過香港呢個機學校嘅機制，可以將佢嗰個學業嘅嗰個即係讀書咧，嗰個面去擴闊啲多啲出路。同樣地，因為小學一樣可以多啲嘅出路俾你選擇。而當然啦，喺現今嘅階段裏邊，香港只係一個國際城市，佢哋嗰個嚟到香港各方面嘅接觸啊，或者係對外間嘅社會接觸咧，都會機會大啲嘅，亦都有個存在嗰個價值喺度嘅。 好多谢晒朱校长，倾到呢度先啦。朱校长咧就系北区一间小学嘅校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都听一位听众黄女士嘅电话先。黄女士你好， 喂，我咧就反对杀校咯，当然，因为呢个好打击啲老师嘅士气嘅。咁、而且最好机会啦，而家咪实施小班教学最好噶啦，因为一个老师可以关顾多啲学生嘛。 嗯，明白。 系咪？即系关心多啲佢哋啊，可以即系无论辅导啊，或者系知识嗰方面咧，都需要帮助嘅。而家啲学生，因为个而家个社会咧复杂咗好多，比我哋以前。 嗯。 咁你用好多时间，好多心机俾啲学生咯，咁就可以。 OK，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意见啦。不过教育局头先我哋都引述过佢哋嘅讲法啦，就系话小班教学系一个教学策略嚟嘅。如果将佢视为一个应付人口嘅一个对策咧，系曲解推行嘅原意，有违初衷咁话吓。再听一次风暴消息先。 晚上7: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下午7时，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南约450公里，即北纬18.8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过去数小时，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喺明日，即系10月13日凌晨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約400公里內掠過，在圓規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之下，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偏北風，圓規的外圍雨帶亦影響華南沿岸。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咁提名期咧就寻日咧就截止咗啦，但系咧就并冇收到任何党员嘅报名。 嗯，咁啊，隔咗时候，韩东方就表明佢系想去参加呢一个党内嘅甄选机制咧。咁但系到最后咧，因为嗰、那个机制咧嘅所限咧，佢要攞到40个党员，即系佢自己嘅支部同埋其他嘅支部咧，度一共攞到40个党员嘅提名。咁最后就好似10个都唔够啊，好似得9个。咁啊，终于佢都冇法子可以参选嘅。 嗱，究竟咧就系而家民主党要参选立法会嗰个嘅参选门槛系点咧？咁啊，早前咧佢哋嘅中委会咧又决定，咁啊有意参选嘅党员咧要喺佢所属嘅地区支部攞到20个人嘅提名啦。另外喺其余4个地区嘅支部，亦都要各攞到5名嘅会员提名，即系总共咧要有 20+4=5啦，即系20+20 系啦，20+20即系40人嘅提名咧，先至咧会由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会议，再俾咧呢个。嘅特别会员会咧，特别会员大会咧，去到决定咧就系嗰个参选嘅提名有效嘅咁。咁但系咧就今次就想参选嘅韩东方咧，都系冇办法去到过到呢个门槛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都请嚟咧吓韩东方同我哋倾下先。就有民主党嘅成员韩东方，韩东方你好 ，Hello， 系喂。阿韩东方个接收可能有啲问题 啦，似乎系啦，暂时未接通到。 系咁有人就觉得啦，即系尤其是一啲即系主张参选嘅民主党人士啦，就认为呢个门槛系太高啊吓。即系譬如早前啦，元老李华明咧都提过呢个门槛系太高等等啦。吓、啊，韩东方喺翻度啦，韩东方 系啊系啊喺度。 你好你好， 你点样睇你自己攞唔够提名呢件事咧？你觉得点解啊？ 我系过去10年系、可能一共系参加咗一次或者两次，最多两次个呢啲民主党啲活动，所以我自己未参加呢啲活动啦。党员都唔知道，我唔识我都唔识其他人。其实我都唔知道点样系先至可以找揾到其他人可以提名，所以都系因为我自己个问题咯。以后可以更加多啲参加呢啲活动啦。 嗯，咁你觉得民主党今次订立嘅参选门槛系咪太高呢？ 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嘅，如果以前参加过啦，咁就可以比较下啦。咁依家系第一次，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40个，如果我自己喺我呢个支部新界西，如果过去10年够活跃嘅话啦。是20个人是冇问题的，咁是其余一啲支部，每个支部5个人，我都觉得应该是冇问题的，但是因为自己未有参加一啲活动啊，唔识一啲党友，所以都冇办法啦。 嗯，韩东方啦，咁而家睇嚟就民主党唔会以党嘅名义派人参选，呢、這个都似乎一个定局啦。你觉得民主党跟住落嚟嘅路向系点咧？作为一个政党，佢冇参加选举，冇议席，亦都即系可能喺财政方面啦，喺工作方面都会遇到一啲困难嘅。咁民主党，你觉得应该点做或者可以点做咧？ 其实依家呢个游戏啦，系完全系变咗呢个规则啦。咁就好似我呢日开会时就讲呢、這个，依家系游戏变咗，唔系游戏结束。就完全冇得玩，所以如果游戏变咗啦，咁我觉得无论系边个党，就算系民建联，就算系其他一啲党，都要重新要谂过，要睇过新嘅呢个环境啦，有几大嘅空间啦，有几大嘅呢个机会啦。咁我谂都唔系一个最后嘅完结嘅，我唔觉得民主党系呢个新嘅环境之下就完全冇机会。我唔覺得咁樣， 即係你仍然覺得民主黨雖然今次未必參加，但仍然應該繼續去研究參選，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呢次我呢日開會咁樣企出嚟，都係有咁樣嘅意思㗎。就覺得如果係完全係淨係因為某人表示願意參選，咁就唔去啦，咁都好可惜啦。所以呢次应该系参选唔到啦，咁但系我都觉得民主党应该系揾到有机会揾到其他一啲方式去参与香港嘅呢个事务啦，因为我哋700万香港人冇得去噶，去唔到边度噶，大部分都离唔开噶，咁系要喺度生活落去噶，咁民主党 係作為一個政黨，我諗都係有一個責任係諗出自己嘅位置誒，繼續行落去嘅。 嗯，你就覺得即係有空間就唔好放棄啦。呢、這個就係你嘅主要嗰、那個觀點啦。但真係有個問題想請教你，韓東方。我諗你都記得2014年咧，當時831嗰個決議之後。北京提出的那個選舉特首的方案，當然很多人不滿意，但是跟今天的選舉制度比較呢，都還是開放很多，你同不同意 呢？這個由這個10年至由現在，我記得啦，10年的時候我加入民主黨是因為西環這裡是中聯辦是邀請了民主黨去谈判，咁我睇到咧两边中央政府同埋民主党啦，都系就行出咁成熟嘅一步，咁我觉得好开心，咁睇到啲希望啦，所以就申请加入民主党。梗系啦，过去呢咁多年。就是好似话，如果以前嘅选举好似系，如果一去到十嘅话啦，以前系六。咁希望係爭取到七八九，但係依家呢個情況啦，一定係翻去到二或者一啦。 我想我問嘅問題就係、是、民主黨當時係堅決反對嗰一個當時嗰個方案，亦都支持咗佔中運動啦。咁今日嗰、那個今日個選舉方案更保守、更辣，但係你認為，我有機會都應該參與，兩個邏輯點解可以並存呢？ 呢、這個係冇人可以睇到未來係點樣嘅，你啲好多嘢啦係睇唔到嘅，咁冇咩嘅錯嘅選擇或者係啱嘅選擇，咁 即係你覺得當時嘅選擇冇錯，你今日嘅堅持都冇錯 係 咪？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都係睇視乎你呢陣時嘅環境，你個呢個判斷啦，可能係錯，可能係啱，所以但係。轮到你系作一个决定都系好艰难噶，咁点样决定都系做咗啦。但系最重要系依家嘅情况变成咁样，咁点算？所以要睇未来，唔系睇过去。 嗱，而家个选举制度咧系有资格审查噶，咁所以咧，就算你系即系有人系代表民主党或者即任何人去到参选立法会都好啦，都要经过即系资格审查呢一关啦。嗱，你自己咧即系点解当初会谂住参选？你自己嘅譬如八九民运嘅背景，会唔会成为咗一啲可能系过唔到关嘅一个元素咧？ 咁依家之後諗過啦，就有可能啦。但係呢陣時呢個開會時，我係企出嚟又話算我一個啦。呢陣時係真係未諗咁多噶，就係覺得如果冇人參選就算啦，咁好可惜啦。咁之後出嚟之後諗住，哇！我點樣開始啊？咁如果就算係出咗去黨呢度通過啦，咁以後呢啲選委會啊啲，哇！呢、這個好長嘅路㗎，好多嘢都唔知道點算、啊。所以依家諗起嚟都係覺得哇， 係咁你下次仲會唔會想再選呢？ 啊，冇啦！呢次都唔系真系谂到好清楚咁样，就系因为呢一日就一个场景啦。咁觉得民主党应该，我希望去推民主党咁样一把，就系唔好放弃啦，就系咁样谂。 Okay. 好啊，唔该晒韩东方，多谢你吓。韩东方咧就系民主党嘅成员嚟噶，咁啊。都要睇下咧，結果即係有冇有咩人去參選立法會啦嚇。咁啊，使用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